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阿土， 系 喂，你今日呢个礼拜二咧，你今个礼拜二咧，你有冇留意东周封面啊？ 有咩封面咧，大佬？ 唔系，我就系知佢系咪接你牙膏啊嘛，哥。 哦， 系嘛？哇，即系老实讲，即系你嗰单新闻咧，我谂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其实知道呢单嘢紧唔紧要咧？第一个应该系我哋嘅。 系， 因为屌，喂，老实讲，即系我哋睇住啲 rating 噶嘛，即系大军阀，你上次讲呢单嘢，你花咁 Q 多篇幅去讲，喂，事实证明原来真系咧， 冇乜市场， 冇乜市场，收市跌，阿哥， 有两个理由嘅，我谂、一就系、是、已经习惯咗咧，同可能咧周围沟女啦，所以见怪不怪啦。 啊屌，我仲以为即系周东周俾子弹我哋阿哥。 第二 咧，不知原来市场毒药。 第二咧就可能系即系觉得，唉，即系好似我哋嘅讲法咁冇料到啦，仲有咩好讲啊？ 唔系咯，唔系，但系今个礼拜都有咩嘅？有你知唔知佢之后呢个礼拜咧做政党咧，即系做政治新闻啲咩做咩？呢个政党新闻 系 咩啊？ 又系讲泛民咯，即系嗰啲乜 Q 系收钱咯、所以其实佢有条拉噶。喂，老实讲，真系喂，我真系讲冇错啊，哥。喂，即系你俾中东周刊搞，即系唔好人极有限。系嘛？即系你睇下边啲人陪你先。 唯一呢样可以氹下自己开心 嘅。啊，即系自己打下飞机咁样，即系自我安慰系嘛？喂，好喂，嗱，另外一样嘢咧，最近咧，即系，唉，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咁想理大佬，即系，但系唔知点解啦，即系呢、這个我哋 讲又讲，讲、开又讲， 但系其实嗰啲嘢炒烂饭噶。屌，即系其实又系讲翻烧王子出嚟，其实事源咧就主要其实系阿 Henry 啦，系嘛，即系喺呢个爆破地狱啲咁嘅号外版啊嘛，其实人哋家事呢啲嘢，即系唔系咁想理，老实讲，喂，但系其实有啲嘢咧，你系可以补到白嘅，我相信系，即系尤其系一开始，即系其实阿萧生啦，讲翻呢个网台史啦，即系尤其系人民台点解执笠。系嘛？即系变咗做 My Radio。其实中间过程就系话，即系因为同阿即系岸白嘅恩怨啊嘛。即系尤其系阿毛哥系嘛？即系你系当事人啦。 嗯。 因为其实当其时话，即系阿郁敏就坚持就搞呢个 My Radio 嘅时候，咁其实你好似话即系本身都谂住即系坚持系同翻岸白同埋阿台长一齐做节目噶嘛。 唔系，我谂应该咁讲咧，就其实呢、這個世界邊有話祖師爺唔祖師爺㗎？係咪？即係當有人話人民台祖師爺嘅時候，有人會咧就話：，我比呢個人民台更早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意義都係唔大嘅，係咪？其實我聽過老蕭嘅嗰段節目，風也蕭蕭，係咪？ 嗯， 逍遙遊 ，sorry 啊，我成日話風也蕭蕭，仲係人民台年代。呢、這個第二咧就係我聽過咧，佢喺嗰個最新消息裏面咧係講嘅內容咧，係即係其實不外乎一点嘅啫，就话黄老邪基本上咧就系、是、所有嘅承担咧都系冇乜嘅，大部分啲数咧都系老蕭去顶，咁呢个 expected 啦，系咪？呢个亦都唔系咩咁大件事。啊、但系你问我，我觉得成个网台嘅所谓嘅斗争里边咧， 系 有一个我系明白，一个系我唔明嘅。 乜嘢咧？ 嗱，第一我明嘅咧就系岸白一件事啊嘛。 嗯， 嗱，老实讲，大家如果冇记忆错嘅话咧。就係、是、當時岸白到而家都係啦，喺呢個嘅信報有篇嘅專欄嘅， 係 係啊。 咁呢個阿哥咧，就期期咧都係屌呢個民主派嘅啦， 係啊， 或者以屌民主派為主力嘅啦。 佢好中意屌熊仔喎， 係嘛？ 咁老邪 熊仔啊嘛，咁樣即係有時我覺得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大家都要即係諗一個問題，就係呢樣嘢佢其實同阿黃老邪好似嘅，係 嚇。 因為點解咧？你喺呢個陣營裏面屌翻嗰個陣營嘅人咧，其實先有 draw 嘅，從市場嘅角度。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你仲係咪嗰個陣營嘅人咧？呢、這個就大家會有個疑問啦。點解你講民建聯嘅嘢咁少嘅咧？係咪？ 即係你先係話岸白， 兩個都係啦，係咪？ 即係你嘅意思係究竟佢咬群定係佢另有目的？ 當然，我覺得岸白未必一定係有另外一啲目的嘅。咁但係當陣時佢一篇文嘅小恩咧，就係因為佢寫一篇文係孖長毛嘛，就話長毛的抗爭方式已落伍了嘛， 係 係咪？咁但係就即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就係、是、黃老邪知道又打俾我啊， 又打俾長毛啊，就話喂，你要同阿黃炎對質、啊，喂天星碼頭嗰單嘢咁樣。 嗯， 咁我其實我覺得冇必要嘅。 嗯， 即係你問我啊，我到今日都認為，當陣時我更加覺得冇必要。第一，呢啲嘢係咪火上加油，斬嗌交嘅啫？ 係 係咪？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嘢， 嗯， 我其實我有勸過長毛， 嗯， 你唔好上去啦。 嗯， 係咪？如果你係要講嘅，一係你自己講翻你自己嘅講法。嗰陣時我記得佢有風有蕭蕭噶嘛，我唔記得嗰陣時佢仲冇呢個龍門陣嗰個節目啦，即係風波裏嘅龍門陣，應該佢就少上噶啦嚇。就因為嗰陣時候主要係我梁錦祥同埋阿岸白噶嘛，長毛有時會離下嘅。最初係長毛係比較固定嘅，後期就係我替咗佢固定噶嘛。咁、 嗯、 你冇理由人哋做緊個節目嘅時候，嗱、這、呢個我唔幫長毛啦。你冲上去， 嗯， 你又饮咗杯酒， 嗯， 呢、這个实出事嘅一定会，嗯、即系有啲人如果讲道理嚟讲吓，有啲人嘅讲法就是、喂大佬，商台某一个主持孖咗你之后，你系咪商冲上去商台你嘅节目度踩场啊？ 嗯， 系咪？但系当然你话问翻我转头，嗰日咁样做法。更加火上加油，當然就多啲係企鵝啊嘛， 嗯， 嗰咩日言企鵝嘛， 啊係啊， 撐啲同個長毛打交，唔就冇咗我哋撳得住咋，大佬，嚇、 嗯 啊，即係長毛好笑噶嘛，嗰時候講下講喺度鬧緊嘅時候，你邊位啊咁樣，因為嗰個僆仔喺度即係插嘴，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之不幸嘅、 嗯。 第一，黃毓民嘅責任就係你唔應該煽動長毛去做呢樣嘢，係就係、是、想去踩場。呢、 嗯、 个系完全冇道理嘅、嗯，长毛亦都系半推半就嘅情况之下咧，上去踩呢个岸白墙。而当然，嗯、即系岸白都有个问题，就系点解当阵时你唔喺个节目嗰度讲，你日都对住佢，或者对住佢当面讲，喂，你有冇觉得而家你个抗争方式落伍啊？而唔系即系写一篇文度，大家系朋友嚟噶嘛？你唔单止一个评论员咁简单嘅问题啊嘛，系、嗯、咪？好啦，咁跟住就系、是、即系所谓嘅人民台嘅分裂，即系。所谓黄老邪背后的做法就是我要搞个另外一个台就是 My Radio, 嗯 不可以再同呢个黄炎做节目。 但我想问即是如果你话咁样讲嘅话啦即是人民台嘅分裂可唔可以话系毓民一手促成嘅呢 可以。 啊、 绝对系、 啊， 绝对系、啊，因为嗰阵时候佢系心不甘平，情不愿，同大班一样噶，做惯大气电波嘅人，点会舍得走去做一个网台节目噶？佢系三挨四请啊，系我同佢讲啊，因为佢同岸伯已经一早系唔妥噶啦嘛，我同佢讲话你应该嗰阵时啱做社民联主席，系应该要去即系做翻个网台节目，我话你试下先啦，系、咪感受一下即系做网台节目嗰样嘢先，佢先至连续做咗几个礼拜啫嘛， 系嗱，因为我 劝佢嘅，我话第一个人民台唔系黄岸贤嘅，系大家都有份嘅， 系 地方又系老萧嘅， 系 系咪有咩问题咧？咁佢先至勉为其难肯去做几集。 嗱、嗯，你知唔知咧？嗰阵时我听开噶嘛，即系呢个 My Radio 啊，郁敏踩场系嘛？即系嗰阵时唔知仲系咪叫郁敏踩场咧？嗱，因为佢嗰阵时咧个主题咧，佢系冇咩特别嘅 topic 或者主题嘅，但系佢集集咧都喺度闹肥婆嘅。 嗯， 你记唔记得？即系有人话咩？唉、哎，即系下下都话我即系呢、這个即系气甲疑兵呢样嘢嗰样嘢，成日喺度讲下肥婆噶。 其实 集集都喺度讲噶， 其实佢临走出商台之前已经系咁样噶啦、啊， 即系成个怨妇咁。 系啊，唔系、啊、所以你唔系成日即系你同阿台长同埋阿岸白咪有一条片咪俾人成日 loop 咯，你几个话玉敏系怨妇啊？ 唔系佢个性格就系咁噶嘛，系咪？当然后期当然佢有一个好重大嘅作用就 系 令到成个网台界系发扬光大啦， 系啊， 系咪？呢个系功不可没啦。所以有啲人喺度追溯紧讲人民台先啊，定系七一台先啊？ 唔系有啲人甚至话系呢个公民党呢、這个四廿五四 唔重要，因为嗰啲影响力太大啊嘛。 又唔系咁讲，因为呢一嚿嘢先至促成呢一班友成立公民党噶。相对之下， 冇乜关系嘅，而系有人 sell 公民党。 屌，咁你不如讲 搞个网台。 咁你不如讲、 哦。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嗰个。网台即系四十五条关注组嗰个网台啊， 系啊， 系得几廿人听嘅就连埋 download 都系，即系同而家民间电台差唔多咁。但系嗰啲大状，喂大佬，我每个钟头都几万蚊一个月嘅收入，每个钟头啊，我讲紧系嘛，我啲即系 legal opinion 啊，大佬， 系、 啊、你叫我走去做一个得几廿人听嘅节目，佢梗系执，梗系执咗佢啦。所以嗰阵时候人民台算系多人听噶， 系 后屘即系黄毓民加盟一个嘅人民台，再将佢 轉成 My Radio， 再同 Hong Kong Reporter 結合咧，呢個係網台界裏邊嘅高峰嚟。 嗯， 所有嘅精英，我唔敢話我自己係啦，全部雲集。咁你諗下，譚都喺度啦，傑斯仔嗰陣時候都喺度啦，係咪？ 而家吹雞能力係最強啊！ 咁所以你問我第一個即係網台嘅分裂就係黃安賢，即係同呢一個嘅 My Radio， 我哋成班人咧。嗱，某程度上，我都覺得自己嗰陣時候咧，係唔應該係唔出聲， 嗯， 就有得黃老邪咁搞， 嗯， 係嘛？第一，你唔應該容讓長毛上去咁樣踩人場， 嗯， 呢個係有問題嘅。 你係咪涉於呢個教主嘅淫威啊？ 喂，佢話打翻我哋腳啊嘛，佢話喂，我哋自己另外搞一個啊嘛。佢後屘佢約我同阿長出嚟食飯噶， 嗯， 嚇， 係咪？話俾我聽話，我哋要搞另外一檔啊！我嗰陣時同阿長啊異口同聲都講。好似唔係幾好、啊。 你嗰陣時會唔會覺得好冇義氣呢？ 有啊，嗯、我對黃岸賢唯一我覺得係嗰陣時候冇站喺嗰邊，日後自己就自食其果。 係 嚇， 即係正如呢個 Martin 啊，成日引述嗰個名句一樣。 嗯， 當呢一個嘅納粹黨嘅時候，去搞呢一個嘅猶太人嘅時候，嗯、我冇幫手，因為我唔係猶太人、嗯。去搞天主教徒，我冇幫手，因為我唔係天主教徒。 這個、呢個咧有新解啊！阿譚咧，即係最近寫一篇文咧，登咗我哋呢個花生台咧，就喺度即係講呢個養豬的故事啊！即係啊，即係佢咪就係講呢樣嘢咯。就係佢自己本身，佢嗰陣時喺澳門咧，就個同學就話，即係唉，即係兩父子就去豬欄度，咪但係遠遠行過去嗰陣時，哇！啲豬欄好犀利咯，豬啊，即係喺度叫喎，哇！叫拆天咁樣樣，即係嚇，即係喺個半山裏邊咧，嗌到即係其實即係山腳底嗰啲都聽到喎，啊！即係跟住然之後咧。好奇怪啦，兩父子去到去到呢個豬欄度，即係衝入去，然之後攞咗其他豬，攞咗其中一隻豬出嚟之後呢，其他豬靜晒喎。 因為唔關我事嘛。 係啊。 咪如果你俾我再選擇去做嘅時候呢，我一定會力阻止長毛所以咁踩場。 係。 你做完嘅節目你四四六六同呢個黃岸賢拆掂佢。 係。 你喺個咪度係冇得救㗎大哥。 嗯。 你咁去屌佢。同埋你飲大兩杯， 嗯， 當然長毛係有好飲得嘅人啦，但係你知道係人飲咗酒之後都興奮啲噶嘛，都大膽啲噶嘛，跟住嗰個咩日言企鵝又衝入嚟踩佢牆，喂實死噶啦咁樣係冇得救。第二，我覺得我會做嘅就係、是、我唔應該即係咁樣咧，係放棄咗人民台去咯，係係嘛？但係嗰陣時候難嘅，因為啱我哋草創社民聯， 嗯， 長毛亦都係我老友。咁我企偏嗰度，你企岸八零咁我確實阿長毛又同佢好熟啊嘛，我都覺得佢好慘啊，俾人咁屌話佢嘅抗爭方式落伍， 係 係啊， 係咪？ Okay. 我覺得即係有啲嘢係冇道理噶嘛， 嗯、 即係黃岸賢寫嗰篇文嘅內容啊，其實係有爭議嘅地方嘛，但係有爭議嘅地方唔係一個敵我矛盾啊嘛， 嗯、 最多都係人民內部矛盾啫。雖然你可以批評岸八，就是、經常篇篇文都係喐即係泛民嘅人，係一件事。系嘛？但系嗰个系有可以有争议噶嘛？但系唔系咁样用咁嘅踩场方式去解决。 嗯， 同埋一定要提醒我，咪喂，大佬，你今次踢得黄贤走，其他人都可以踢得走噶。 系， 跟住咪我哋咪出事咯。 系啊， 系啊， 系嘛？当五区公投完咗之后，呢、這个我就不解啦。呢、這个老萧佢真系要解释下啦。 嗯， 我都要问翻老萧，点解嗰阵时候佢就话应该系 My Radio 同 Hong Kong Reporter 分家嘛？ 嗯， 后屘又冇分，直至到即系黄老邪同呢一个嘅。老少真系决裂嗰阵时候，先正式分家。 啊、 但系就踢晒我哋走，所有社民连嘅主持都走，包括我长毛就后少少，系、 嗯、 嘛？当阵时嘅四十二章经，系嘛？全部踢走晒。呢个我系百思不得其解，仲喺五区公投之后，系、 嗯、 咪、 嗯？ 你估唔估到点解？ 清党嗰段时间， 方便日后嗰个党内斗争。我唯一嗰阵时候我嘅阴谋论就系咁咋。 系， 嗯。 系咪？因为点解你哋灭晒声啊嘛，得佢一把声啊嘛。呢、 嗯、 个嗰阵时候我估计，亦都系引证于刘山青嘅。佢就话你冇睇过成个部署系点嘅咩？ 哦， 哦， 刘山青同我讲啦，我都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嗯， 我真系以为即系有背后可能系有生意啊，或者唔方便啊，政治上嗰啲咁嘅嘢啊，唔想即系个网台牵涉咁多，即系好似社民影子咁上下嘢。 嗯， 刘山青就话呢个系一个部署， 逐步 我先至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哦， 但系嗰阵时候已经系斗到最尾噶啦，已经系黄老邪走咗噶啦，同陈伟贤走咗噶啦。佢、 嗯、 事后先讲，屌我哋咪唔早啲讲。佢话我都系最近分析噶咋，我睇晒所有人网里边嗰啲评论。 睇埋即係最近五居公投完咗之後嘅一啲嘅發生嘅事，包括你哋所有人都冇做主持，呢度好似一個局咁樣啊。 係， 嗯， 嗰陣時候，所以我咪講用 set up 呢個字啊嘛，屌呢個根本係 set up 嚟噶嘛，大佬， 嗯， 我咪中箭咯， 係， 係嘛？ 咁、所以你就嗰陣時 呢、這個故事係教訓我自己啊。當日黃岸然係咁， 嗯， 下一個可能係你， 哦。 所以有一次我同阿傑斯姐、傑斯姐傾偈啊。啊！即系啱去完D 一百之后，揸车送佢翻屋企啊嘛。佢话：唉，其实阿土，我哋都欠咗黄岸然一个人情嘅。 系咩？ 当日我哋冇人企佢一边啊嘛，大佬。佢话： 哦， 喂，佢咩咁大件事啫？佢写篇文系嘛？你包佢踩，即系鼓励长毛踩长， 就要下潮。 踩完之后，就冇人帮佢讲公道说话，就个个企晒喺你啲老友嗰边，系嘛？ 嗯， 呢、這个系我诠释傑斯嘅讲法啦，佢好简单嘅啫，佢就话我哋系有少少对即系案白唔住嘅喺呢个问题上边，系嘛，咁咪我哋自己种翻咯， 嗯， 傑斯都有份噶，屌嗰阵时候佢咩嘢足智多谋吓，定系足球频道我唔记得咗，咁又系俾人咁样踢咗出嚟啊嘛。 足球频道 系嘛？ 咁阿老萧踢佢嘅理由就系话冇可能佢开超级市场，然后李杰斯仔自己一个就摆部收音机喺嗰度， 咁啊好实在嘅嘢。所以有多时，唉，我发觉啲网台嗰啲恩怨咧，即系我唯一能够可以即系而家总结嘅咧，就系咧，好似仲复杂过我哋啲政党。 嗯， 你有冇发觉 啊？系 好多恩怨嘅，同埋嗰啲恩怨咧系冇办法只咧可以戛然而止嘅。 嗯。 我唯一解釋嗰個理由就係因為大家都有尖咪， 係 係啊， 大家都可以吹，大家都可以爆，大家都覺得自己係呢個嘅名嘴， 嗯， 係咪啊？號令天下揸住個咪， 嚇、 嗯！ 咁但係你諗下，對於一啲政黨都冇咁嚴重嘅問題，因為點解大家都係閂埋門啊嘛？ 係， 你拗完，除非大家爆咗出嚟啫，爆咗出嚟大家都收聲。 咁但係嗱，如果講到即係最 update 咧，如果你話即係最近一年嘅燒王子事件啦，即係你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咧？ 我唔覺得而家表面嘅咧理由咁簡單， 係 你唔記得我第一次即係接受呢個炮打司令 嗰陣時，我仲喺度嘅，我主持 索羅 B 加龍加呢一個嘅， 唔係嗰陣時阿院長，阿龍 係 阿院長係阿龍係啊唔係阿龍喺度，阿龍喺度， 你哋三個喺度遊論我嘅時候，係嘛？我已經話我唔覺得係呢啲表面理由， 係啊。 即系 理念之争， 我唔觉得系网台嗰啲咁嘅湿湿碎碎嘅数，我唔觉得系单单 唔关协理事， 唔关 黄杨达 啊， 系嘛？即系我嗰时候我攞例子嘛， 系 即系我同长毛咁大个人嗌交，点会因为陈铭噶？系咪啊？即系我哋梗系唔会因为个僆仔而即系放弃大家咁多年嘅合作关系同埋呢个感情啦。 嗰样嘢最多只能系导火线啦，系嘛？ 即系你话所有嘢夹埋都可能系、嗯，即系包括可能你话蝗虫论啊、占中啊、网台啲 hit rate 啊、点样分家啊，再加黄杨达，但系都唔会系大家唔识计算到咁噶系嘛？你成个激进派阵营已经散咗一镬噶咯，两边都系大镬嗰件事嚟嘅，对而家嘅人力同埋出走咗人力嘅黄老邪，因为我哋已经系前车可鉴啦。喂，老实讲，当年嘅人民力量，如果唔系因为喺选举前嘅反国教，或者系早前嘅拉布嘅事件， 嗯， 其实佢同社民力一样系咁扑街嘅，喺2011年区议会选举之后， 嗯， 系嘛，大家一齐揽住死嘅， 系 啊， 你已经前车可鉴一次，俾你走咗一次鸡，你赢咗三个立法会议员翻嚟， 嗯， 你仲甘于去分裂， 系啊， 唔系我呢、這个我唔系赖，即系留翻喺度人力嗰啲人啦。 嗯、 我而家讲到黄毓民啦， 嗯， 好奇怪，我到今日都谂唔到个理由喺边、 嗯， 而我嘅判断不是而家表面嘅理由， 嗯， 我嘅谂法都系一个局， 嗯， 有人落 order， 嗯， 嗰啲系藉口， 嗯， 而黄毓民去做呢样嘢，我觉得收 order， 嗯， 哦。 其他人有冇收 order？ 我唔敢判断， 嗯 嗯， 唯一判断唔到，但系佢好肯定。但系呢次当然佢伤过上一次啦，因为你一镬有一镬啊嘛， 嗯， 即系本来老实讲，我哋五区公投最盛嘅时候，喂，我哋喺网上世界边个会屌我哋噶？ 嗯 嗯， 系嘛？黄毓民同佢分裂完一次之后，左交加社民连嘅人就会屌佢。当然个 portion 比较少，可能系两三成。 嗯、 你再拆人民力量，又两三成，已经去咗五六成啦，大佬。 系， 嗯， 咁啊，即系我觉得佢呢一个计算系有问题咯。点、会咁样计噶？如果系一个即系 rational 嘅政客， 嗯、 如果唔系背后有 order， 你点会做呢样嘢？唔系背后嘅 order， 点会为嗰啲咁湿碎嘅理由咧 ？Hit Ray 啊，嗰啲咩会址啊，嗰啲咁湿碎嘢，咁大个人，如果老萧嘅讲法系啱嘅话，你欠咗佢咁多，你都要还少少啦，系嘛？俾翻个 Alexa 排名啦，大佬，系咪先？ 嗯， 完全解释唔到。 OK， 好，休息一阵。 在 Peanuts 同埋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咩呢？梗係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係 Share 洛克道开工嘅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係戴耀廷。 社运男神小背心，穿住 T-Bag 炒花生。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啲私怨味咁重嘅呢啲 topic 啦，即系讲得呢啲嘢，通常俾人话私怨。唉，即系讲翻啲正经少少嘢先。周生，帮我哋去段片。 撞开窗未惊过，胜在有龟甲阵挡一挡。特古荣誉呈现警察2014大龙凤演习会。 Oh, can you feel spaghetti？ 有汽油弹，仲有水弹。 上个月火爆登场，反应热烈。现加开8月19号一场，一连六个钟，黄竹坑警察学院举行，门票冇得公开抢救。 不过我哋记者揾到个山顶位，带大家直击，一个都嚟睇 show 噶。 警察 ready， 戏子 ready，action！ 大家好，大家都好闷，但系我哋点解要改到？ 哇，好有骨喎，仲好熟社运规矩添。 喂，快啲俾俾俾俾！ 之后指定动作 ，music。好有敵意感作狀，對我哋開咗三槍，仲有人大叫 記者朋友影唔影到啊。 消息話今次演習係被 PTU 同便衣熟習佔中清場同被捕人士流程，費事好似上次咁甩曬碌啊。警察亦都會請450個警署助理，好大機會要喺警校壓界佔中示威者，即係警方之前話佢哋唔行使警權，唔接觸市民係流嘅。而為了加快清場，在外圍叫完咪就會 action 的了，不會逐個分事再解鎖。你有張良繼任民主黨的過場梯，發明了新陣式龜甲陣。 滑脚嘅鸡肉咧强过手，个圈入边又可以坐多啲人支援。哇，兄姐到时仲可以坐阵忠臣通之位，就算好多人嚟啊，都未惊过 啊！好啦，阿土，嗱，你听到咧呢个黄竹坑景校里边突然间传起呢个问谁还未发声，抗战二十年。系嘛？ 海阔天空，仲有 呢啲咁社运歌嘅时候，喂，你会唔会以为啲差佬转性啊？吓，喂，即系喂，有啲喂，有啲友仔真系以为转性，哇！跟住然之后你入边讲啲咩？俾啲掌声自己，我哋有冇人收钱啊？ 哇！你讲得咁开心啊！我睇一段新闻嘅时候咧，我嘅感觉就系生于肉来。即系差佬而家都已经系即系 ready 啦。 系 吓， 系嘛？因为你知道啦，香港嘅差佬其实。一路以嚟都唔係用即係最近呢一種嘅方式去對付示威者咁，係比較 friendly 噶嘛， 係 係啊， 係嘛？但係今次面對佔中嘅時候係禮真嘅咯噃，唔係同大家講玩嘅咯， 係 係嘛？ 聽講仲好似唔係一次就做呢啲咁嘅 training， 不斷咁樣走去春眾頻密過你哋嗰啲佔中訓練班咁樣。 同埋我唔 喂你諗下嗰班係紀律部隊嚟嘅， 係 係咯， 仲頻密過我哋喎， 係咯。 唔系净系做一场 show 俾大家睇，我而家嚟喐你咁简单，镇压你哋咁简单，而系在于人哋会觉得我系你真嘅。 同埋嗱，佢头先讲嗰啲嘢咧，佢嗌啲口号，有冇人系收咗钱啊？系嘛，即系我哋全部系自发嚟嘅。跟住仲要话，即系呢啲，我哋要真普选。其实佢系理解或者系好了解嗰啲即系嗰啲示威者同埋占中嘅诉求嘅。 唔单止系咁啊！佢呢個係表面啫，我估啊，如果我係佢哋嘅即係 trainer 嘅話咧，我會講一套即係意識形態俾佢聽。 當然係， 係啦， 但係社會嘅穩定嘅重要性， 同埋嗱呢個就似我哋之前講嗰個咩啦，逆權大狀啦。你記唔記得逆權大狀嗰個即係教官？系嘛？即系其实最后尾同阿边个咧？即系其实去呢、這个 卢武院， 系卢武院。即系其实喺呢、這个对簿公堂嘅时候喺度讲咩啊？ 咩叫国家嘛？即系问 系嘛？即系佢自己本身而一套咁嘅思维系 乜嘢叫宪法啊？ 系啊，佢系有个使命感喺度噶。 你对嗰啲差佬嚟讲咧，已经唔系净系。即系嗰个意识形态嘅灌输，唔单单系嗰啲咁嘅行动上边，咁我点去扭嘅手啊，点样去拉嗰啲人，而系你要同佢由心底里边都信服，我去做呢样嘢系正义嘅，系为社会嘅大众嘅，咁你就要谂啦。所以我估佢闩埋门嘅春营咧，唔系净系呢啲咁样嘅表皮嘅动作噶，即系唔系净系呢啲演练噶。 吓， 一定背后仲有一套嘢噶。 咪其实睇得出嘅， 尤其系佢要你习惯啲歌声。 系咯， 啲歌声好重要，因为佢系要避免嗰啲警察就系俾你感动到嘛。 冇错， 如果你听惯咗呢歌声，你系习惯咗个 setting，你喂你会唔会手软啊？我就系要你次次都要听惯呢啲歌声，就要凶狠对待呢啲示威者， 喂， 要有咁样嘅反应啊嘛！我要催你嘅反应啊，系嘛？即系你，所以你系好难系感动到佢哋啊！变咗就系 你嗰啲社运友要真系好似阿昌昌对还汉金鹰咁样，每个礼拜都要整翻个新嘅 jingle 出嚟，即系令 keep 住个新鲜感先得。咁呢个讲笑咁讲啦。咁更重要一样嘢，你点样睇到个端倪系非常之危险咧？就系嗰班警察唔单止要听惯啲咁嘅歌声，一走出嚟，你见到佢对住个记者咧，系即系作状开枪咁样， 好有敌意啦，已经系。 佢对住记者都系咁样，喂记者，喂你唔单止净系得苹果噶，你仲有东方文汇大公嗰啲咁嘅人，都可能系咁样噶。 可能净系苹果唔定咯，初时都以为 系啊。 但苹果嘅写法就话有好多记者喺度噶嘛， 系啊， 即系起码有十班八班噶嘛，有电视台啊、成成嗰啲喺度噶嘛。 嗱，所以咧， 喂大家都系打份工， 系啊， 你打份工就执行呢一个嘅纪律，系嘛？我当你正义啦，咁人哋都系打份工。去等大眾有知情權啫，好少可話對住個即係用隻假手嚟開槍嘅，你細路仔玩啊喺度， 所以洗腦成功噶啦， 係啊， 係嘛？ 洗腦係成功咗噶啦，已經係。 因為點解咧？以前我哋嘅感覺咧，啲差人咧都覺得即係佢係一個 role play 嚟嘅啫， 係 嘛？我做差人， 係咪你做示威者，我明白你哋嘅，你都係想為個社會好嘅啫、啊、你都係年青有理想係咪、嗯、我如果我係你嘅年紀，我估啊喺佢哋心裏面嘅感覺裏面，我都想做你啲嘢，不過我礙於我而家已經即係成熟咗啦，係咪我有家庭啦咁樣。 喂，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今年318太陽花學運嗰件事汪咗曾偉雄呢？點解會我會咁講呢？係因為你見到318其中有一個 Facebook 就係、是台灣差佬嘅留言嘛，我们不是在你的对立面，我们是对岸的朋友嘛。佢惊如果喺香港占中运动，都有呢班咁嘅差佬留呢啲咁嘅言嘅时候、 啊，所以就要阻塞咗你先，去 PM 你先。 啊、 所以我清零里面要做足功课先。 所以唔单止系嗰啲肢体动作咁简单嘅，而系你个背后嗰个意识都要咁做。 同 开始成功嘅，因为点解咧？你睇下嗰班差佬嘅 Facebook group 嗯， 佢哋系癫咗噶啦嘛，已经 系啊， 系啊， 嗰班亲人都系噶，佢、啊、身边啲人都系噶， 嗯， 洗埋佢啲亲人脑， 冇错啊，喂，呢、這个真系我哋最危险嘅地方啊，你真系变成一个镇压工具， 系啊， 嗯， 系咪？ 喂，如果系即系你见到嗰班差佬已经系不断咁样，即系train 技做技术训练啊，不断咁样即系洗脑嘅时候，喂，你又唔见到占中三子或者即系嗰啲支持占中嘅人都做翻相对嘅嘢，其实我支持佔中嘅人係咪有需要？ 所以你話如果係即係真真正正埋㗎，搞佔中嘅時候就唔可以咁天真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諗住可以感染到佢哋啊，感動到佢哋咯。 其實 嗱，所以就有啲人咧開始就講啦，就係、是、尤其係即係對呢個非暴力抗爭咧，即係呢個 idea 咧，其實係有疑問嘅人就開始去講啦，即係好似阿 Barry Ma 咁樣樣。 嗯。 边个 Barry Ma？ Barry Ma 就系呢、這个 兰花系， 兰花系首领。 调理龙母兰 花系，咁佢就讲啦，就系话，喂，即系佢喺 status 都讲啦，即系我亦都见到啦，咁就话，咁喂，其实而家咁嘅情况，总必要即系其，喂，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入边内部已经有啲人去问啊，究竟系非暴力抗争好，定还是系即系有限度嘅一啲，即系喂要反击好咧，大佬，即系喂咁点搞咧？喂，已经开始有人动摇咯，啊，即系呢个你睇过啦，嗰、那个 status 系嘛？ 我你传过嚟嗰阵时候我望过咯，但系我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疑问啫，咩叫有限度反击啊？ 即系例如松下争啊咁嗰啲咧， 咁你会俾人告袭警噶？ 吓！ 咁你唔係和平抗爭嘅咯，俾人哋，你又唔係話去到即係阿蓋達咁樣，即、 嗯、 係、就是、武裝打遊擊， 或者伊斯蘭國咁樣。 你亦都唔係好似以前嘅巴勒斯坦遊擊隊咁，係即係喺全世界搞恐怖主義。 嚇、嗯！ 你咁搞呢啲嘢，咪唔拖唔水，咪仲大禍。 嗯， 呢個此其一，我疑問啦，係啊。 嗯。 第二就係、是、你如果咁樣做嘅話，你俾人哋進步有藉口嘅噃。 嗯。 即系你冇晒 legitimacy， 喂，你拱手将呢一个和平嘅旗帜送咗俾当权者，方便佢嚟镇压。 唔系，但个状况 嗱，其实我或者我读翻出嚟讲啦，佢就话即系攞翻甘地嚟讲啦，甘地打不还手嘅非暴力主义，最后不能阻止呢个南亚大陆嘅宗教仇恨同埋暴力冲突。喂，睇嚟都系即系阻止唔到好似中共咁样对呢个群众嘅残暴啦。所以还击同埋报复系作为一种修正嘅手段，系无可厚非嘅。 你咪将似如果佢呢个讲法成立嘅话，咁、你咪好似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仇恨系永远 听埋佢讲先啦。就当然报复有也有其局限性的。报复必将引起反报复，然后我们入边 便会进入一个无休止嘅暴力冲突之中。佢明嘅，其实佢都 戴咗头盔佢吓 啊， 继续啊。 因此，我哋必须尽量将暴力严格限制在防卫的范围内，并防止暴力扩大的危险，同埋即系暴力嘅循循相因嘅悲剧。 我唔知道你想讲咩， 即系点啊？ 即系佢即系话，即系其实都系非暴力抗争嘅训练嘅一啲嘅方式，就有啲系有防卫性嘅，即系嚟话人哋驱散你嘅时候， 佢要限制喺防卫性度， 你就唔好俾人驱散，或者系增加驱散你嘅成本，同埋保护你自己。咁、你同非暴力抗争有乜分别？即系你讲讲系咪又讲紧我哋嗰套嘢，同我哋training嗰套嘢咪差唔多？ 但如果佢咁讲嘅，系咪需要再加翻啲基本嘅破坏公物，即系例如六二三咁样撞烂幅墙咁样嗰啲咁嘅嘢咧？咁 咁嗰啲系叫防卫性啊？嗰啲我唔知嗰啲系咪叫防卫性啊？ 唔系，同埋你去到即系、 我唔识同佢哋辩论。 你要去到管理咁多人嘅时候咧，你点样 define 防卫性先？ 你有冇一套嘅 training 可以讲先？ 唔系，同埋大家都觉得自己系好叻噶，系咪？嗯，大家去过十几次游行就以为自己系游行示威专家嚟噶，但系大家唔知道，其实每一次嘅情况都系唔同嘅。同埋你谂下，人哋纪律部队啊，都不断有 training 咧，因为除咗时间， 嗯， 嗰啲日日新月异噶嘛， 系 啊，系嘛？你今日面对嗰啲差佬，同你十年前面对嘅差佬已经系唔同咗啦，同埋个政治形势嘅背景已经唔同咗啦。当年就一国两制，阿爷冇咁干预得咁严重，而家阿爷嘅一国两制系虚假噶嘛，干预得好严重噶嘛，警察变成镇压工具噶嘛， 系 咪需要因时制宜有少少变化，大佬？ 系啊。咁所以我見到即係最近啊，邊個係嘛？即係頭先嗰段動新聞都提過啦，即係有個叫龜甲陣啊嘛。咁龜甲陣咧，即係其實報道亦都有提過啦。其實係啊，邊個啊？呢、這個林卓廷啊，即係民主黨高佬林卓廷諗出嚟嘅。 我哋要做嘉賓嘅。 咁咧啊，我就點解會留意到咧？就是、因為我留意到啊 ，Henry 又 Henry 迷惘嗱，我唔想講啦，但我覺得你有必要澄清一下。阿迷惘 Henry 就話。去华人民主书院学咗几日就 唔系、就是、学埋呢啲鸠嘢， 就系话个龟甲阵系鸠嘢，即系话系民主华人民主书院教嘅， 冇嘢需要澄清，只系得一个澄清。龟甲阵就唔系华人民主书院嘅训练课程里边之一。华人民主书院嘅训练课程里边，关于非暴力抗争嘅咧，一面对水炮，咁系点样防备？二当面对胡椒喷雾嘅时候，我哋点样抵御？警方冲击你嘅防线嘅时候，点样去令到即系、就是、你嘅防线系不咁容易被崩溃？ 嗯， 佢清场嘅时候，你俾人抬嘅时候，我哋应该用咩方式去应对？ 嗯， 啊、你俾人哋例如外港力嗰啲挑机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控制我哋嘅群众、嗯、我哋嘅集会同埋游行？冇、嗯、佢所讲嘅龟甲阵，老实讲，我未试过龟甲阵啊。唔知得唔得噶嚇？ 嗱、 啊， 咁你呢個此其一啦，就唔係話華民主書院佢發明噶啦。第二， 即係冇入我數啊，大佬，係林卓廷可能自己想象出嚟咯，因為佢話佢自己做過紀律部隊嘛。 唔係咁，第一你 ICAC 算唔算紀律部隊啊，哥？ 算， 佢孭個槍 嘅。嗱，第二樣嘢，佢話鳩嘢，你覺得算唔算鳩嘢咧？ 我唔知啊，我未實踐過佢呢個方法，但喺我哋而家實踐裏面咧，我哋有少少 modification 嘅啦，已經經過上一次7月2號之後咧，我哋發覺咧，我哋嘅陣應該點擺咧？第一，我哋應該係用一個演唱會模式嘅。而唔系应该系面对即系、就是、好似六四烛光晚会个台喺前面嗰种模式。 嗯，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系面对台嘅话咧，差佬上一次都好醒噶啦，系、先收咗你前面嘅台先啊嘛，拉晒你啲领袖先啊嘛。如果我用演唱会模式嘅话咧，即系围住四边 台中间 吓、啊、打攻打四方城咁样，台喺中间嘅话，佢就要突破防线系困难嘅。第二，我哋亦都 modify 咗个谂法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真系要手翘手嘅时候咧，唔应该系翘前边嘅，系、应该系翘后边嘅手。 嗯、 因为点解咧？你瞓低嘅时候咧，差佬要拉你嘅手咧，系有困难啊嘛。呢、个第二样。第三样，我哋有个检讨咧，就系、是、咧，应该系男女咁样梅花间竹。 系、 因为点解咧？佢要拉你嘅时候，先派一派女警，跟住又派一批男警，跟住又派一批女警，跟住又派一批男警啊嘛。咁你咪增加佢嘅成本咯。同埋你都应要唔好惊，我嗰日我都自己失策，即系教咗咁耐啲咁嘅 training 之后咧，就系、是、你等佢抬。但系而家差佬好醒嘅， 接你， 佢唔系向天 碾你月度， 佢系等你好似超人咁飞。因为点解你咁样你惊好多 啦？ 同埋你碾你嘅手啊，你真系会痛嘅，你会。呢、个系我觉得系我哋每一个参加者系真系要需要熟习同埋训练啊！唔系好似嗰阵时候民主党咁咧，喺我哋非暴力抗争训里边咧，个个嘻哈喺度笑咧，喺度玩咁样。如果唔系，你真系做唔到啊！你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全部都弹跳，何况好多已经系做过好多 training 嘅人。 咁你觉得民主党即系佢而家去， 我就唔知佢点样度嗰啲咁嘅龟甲阵。 嗱，你估物论佢呢样 work 唔 work 啦？你觉唔觉得佢已经开始认真咧？真系即系认真去。 我觉得佢似系 还是做 show 咧？ 唔系，咁又冇人玩交，咁冇人做 show， 而系你老共出完白皮书之后，你显示到差人都 get ready 啦。咁、我民主党冇话俾你听，我 get ready 咯。 咁但系其实嗱， 方便谈判啫嘛。 嗱 状况。 嗱阿土，嗱你自己又讲呢个。 嗱呢个系我 interpretation， 我收唔到任何风。我觉得佢系方便谈判啫。 方便谈判。 因为点解咧？但系你摆筹码，我又摆筹码啫嘛。 系咯。哦，即系嗱，即系我系觉得好奇怪啦。你自己你又发明呢个费格逊理论，因为你打开口牌，你又将呢个费呢个咩啊龟甲阵搬晒出嚟，苹果帮你报。喂，人哋当然有对策啦，阿哥。 喂，其实系咪视人以 弱？ 系啦， 真完完全全真系视人以弱嘅。咁啊，即系 你起码你 Henry 话呢个系鸠嘢啦。 哎，同你讲，琴日做完《还看金鹰》之后咧，阿金鹰咧睇到呢个龟甲阵之后咧，佢都话呢个系鸠，系唔 work， 系视人以弱。因为好重要嘅原因系在于你哋唔喺度翘手，系翘脚，脚本身系唔方便。 同埋老实讲，佢要抬你用乜嘢啫？你都缩埋一嚿。 系啊。 佢两条友抬到你啦，唔使四条友啦，系咪？阿龙你几重啊？你有冇200磅啊？ 冇， 你整个龟甲咁个头，我同阿 Anthony 两个都搞掂你啦。 系啊，同埋更重要， 我同 Vincent 都搞掂你啦，系重啲。咁但系我起码悭翻两个人啊嘛。如果你死都唔肯走，佢一定要四个人抬你啊嘛。你谂都谂到啦。不过我估可能民主党系玩鸠，特登玩啊。 系啊， 话俾你听，其实可能佢研究咗一套更加难清场嘅方法都唔顶嘅，屌龟甲阵未必系坚嘅咁样嘛。 你 抌你鸡都唔顶嘅，屌我哋睇下 Teddy 人哋。 关于民主党啊，萧生就话佢哋有分裂啦，即系其实关于即系其实接唔接受呢、這个即系啊中共即系嘅谈判啊啲乜嘢，即系嗱。佢就話點解阿卿姐咁精神分裂？之前就話八月一定佔莊， 七月添開頭 啊！屌你，唔係咁，你一過一半啦，大佬啊，就嚟完啦。喂，咁而家就話叫大家冷靜啲啦。咁喂，咁甚至乎你見到就係話阿張文光，喂個別去召見佢， 獨立見佢啊嘛。 係啊，咁你覺得即係點樣咧？係咪真係分裂咧？ 喂，更咗一樣嘢，其實係咪亦都反映到張李陽集團喺民主黨入面都非常之有影響力呢？ 從來都係㗎啦，我哋 嚇，唔係，但因為佢退下咗火線，但係問題你接見得張文光嘅時候，咁仲有呢個楊森啦，仲有呢個李永達㗎嘛？ 嗯，李永達唔去喎，李永達話， 哦，李永達話唔去，哦， 係啊， 嗯，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我哋而家嘅佔中運動咧，就唔單單係同阿爺咧。是讲呢一个方案同埋角力嘅。 嗯，是。 如果你真係同佢玩真嘅话呢，你一定要同佢玩真先得嘅。你唔好諗住我呢张牌係永远都唔出。 咁、你见到啦，而家26个泛民就签咗呢个咩啦，即係其实 约章。 係啦，签咗约章啦。 约章係一件好事啦。第二样嘢我觉得应该点呢，而家 有个人唔见 咗。直情係要研究啊，即係好似揸住个地图咁研究。 是。 嗯。 好似头先我咁讲係点样布阵。系嘛？如果你斗空嘅时候， 即系希特拉系咁俾人， 我哋应该系占遮打道啊，定系德辅道中啊，定系江乐道中？ 系 嘛？嗱，佢实唔俾不反对嘅通知书你噶，就唔好似上次咁过瘾，就系七一游行完之后咧，帮你召集啲群众过去。 系 咁，我点样 call 我啲群众咧？如果你一宣布嘅时候，佢拉你啲首领嘅时候，你点样部署咧？其实呢啲咁样嘅所谓嘅 scenarios 啊，呢啲咁嘅不同嘅境况咧，我哋要度。我觉得而家应该系要发挥最度呢啲啊，唔系话咩电子公投啊，我哋又点样投啊，个方案应该点样做啊，好似个电脑个图咁咧，你俾我俾我大家研究过嘅嗰阵时喺大军阀里边，哇咁复杂嘅大佬，好似电脑嗰啲咁样嘅map 咁嘅大佬，唔系搞嗰啲嘢啦，唔系讲点同佢谈判啊。而应该研究点样去占中， 真系号点样号召到一 点样训练一啲即系真系死士啊。而是去同佢抗爭。如果唔係阿爺呢，而家呢各種招數都照出㗎。抹黑又出，係咪拉攏又出，係咪嚇你又出，動員群眾對群眾又出。咁你點救佢嚟呀？係咪，如果我哋只係得一條路，就諗下喂點樣上去見阿李飛，點樣見阿張曉明，點樣去 modify 我哋個方案去遷就老共。你死梗㗎喎。 咁你之前有啲咩即系呢个苹果都报咗你，你有啲即系速成班啦，抗争速成班。咁你有冇啲抗争死士班啊？ 冇啊，我冇、啊。我唔敢咁样 call 人去做嘅，大佬。但我觉得成个泛民系需要咁样嘅意志咯。 系 吓，圈养死士。 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揾十条友出嚟啊？你而家大镬大镬在于咩？逐个逐个走啊？ 吓， 系咪啊？即系你而家蔡龙豪走完， 吓， 徐 少华啦， 徐少华走，我听闻啫 吓， 陈淑庄都走啊。 吓、 啊，系啊，逐个叫啊，逐个搞啊，睇下边个叔啊，大佬 咁大镬， 系啊，因为陈淑光本来都听讲系喺占中嗰度系啊扮演好重要角色噶嘛，而、okay. 家都好似唔见咗影啦，已经。 喂，唔系，有个人仲唔见咗影，即系签呢个即系泛民联署嗰边。 哦、 啊，阿郁文唔知道去咗边。 诶、哎，呢、這个预 喂打锣打鼓揾佢揾唔到啊，大佬。 但系佢最大嘅问题系咩啊？最大嘅问题，而家佢面对个大咧，唔系你签好啊，定唔签好咧咁样？ 喂，我系佢真系唔签嘅，你睇翻嗰张咁嘅死人约章，喂，你哋讲到明要有公民提名嘅，喂，我见我而家都写，我都写十六只字喺 banner 嗰度，九龙西 banner 你见到啦，好多好多佢有佢嘅样，然后有十六只字，其中嘅四只字系讲佢公民提名，咁、然后你哋嗰廿六条友签咗张约章冇公民提名嘅时候，喂，如果我签咗，咪我违反选举承诺？ 冇啊，你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嘅啫，国际标准。具体定义咩先？国际标准冇话冇公民提名都系符合国际标准、啊。你而家唯一批评就系点解嗰次占中将何乐生、陈方安生啲方案冇公民提名，你都摆落去啫嘛。但系如果你泛民系坚持认为国际标准嘅话，系公民提名不可少嘅。咁有乜问题啊？系嘛？好多地方都有呢个国际标准嘅公民提名。 系啊， 即使冇公民提名都好，都有政党提名噶。 嗯， 咁有咩问题啊？黄老邪点可以唔签啊？咁佢嘅方案咩啊？全民制宪啊？ 系啊，重新立约啊嘛。 屌，讲一啲冇乜希望嘅嘢出嚟，跟住话自己争取，屌真系系嘛？ 咁你要嗌价就即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噶啦，本身就要。 喂，你唔好开个价，完全系即系 achievable 噶，大佬。即系正如讲话咩抗共一样啫嘛，反共一样啫嘛，大佬点样抗先？点样反先？ 基本法烧鸡翼咯。 定系还是喺 TVB 广播啊？是咪多余啦，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 张毓民。欧乐谦，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社运男神小背心，着住 T 恤炒花生，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嗱，头先我哋亦都即系上一节都亦都即系约略讲过啦，即系其实阿谭博，其实我都喺我哋即系个网页嗰边即系开始写文啦。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几集都提过噶啦，就系话其实我哋而家咧就都陆续收文噶啦。咁就想希望即系啲网友即系除咗有兴趣嘅，即系send文过嚟之外咧，即系亦都求大家网友咧件事。就是如果即係大家見到一啲文咧，你覺得係好值得登，好有趣、好有營養，即係值得登嘅，即係你 PM 我，我會幫你搞。因為其實嗱，有好多當然啦，而家好多網頁都喺度搞緊呢啲嘢啦，即係做文字工作啊，或者做改圖啦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亦都想做，當然係。咁但係有好多人就未必就係話搵到平台啊，咁即係希望你唔好介意，即係登下花生台啦，咁 即係我哋又唔會好似阿蕭三有錢攞六七萬出嚟去請人啦，大佬。即係其實我哋都係靠一啲 volunteer 嘅啫。咁但係即係你登喺我哋呢邊有咩好處？起碼我哋即係會幫你包裝。喂，起碼我幫你整張改圖先啊，哥，係嘛？即係起碼我哋有個圖， 你標 題 黨 先啦， 啊， 即 係 幫 手起個 標題先啦，係咪先？啊，即係你見到除咗阿譚博之外，亦都有啊，即係呢個靚模 Vina 啦，係咪？即係阿龍就唔使咁得，真係單天保至尊啦。咁啊，即係嗱，如果大家有啲咩文，你覺得即係有趣嘅，就幫幫手，即係PM 我。咁啊，咁就等我就直接去聯絡就當事人啦，即係睇下有冇可以即係多個平台可以擺下啦，即係希望大家啲文就多啲，即係機會可以接觸到大眾啦，係嘛？好啊，呢個台務就差唔多啦。咁啊， 你講開呢個靚模阿 Winner 嗰篇文，好似係對呢一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係啊，佢最近佢 嘅一個反省嚟嘅。 佢最近佢都即係， 我聽完呢個 Lemon 講完之後咧，我有少少茅塞頓開對呢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係點樣咧？ 因為咧，我估啊，喺佢未寫一篇文之前咧，我都會諗一諗，如果有人踢我嘅話，我做唔做呢樣嘢咧？咁樣，我估我都會跟咗風咧，係會照做嘅。 你都會跟風 係會啊！如果你有人踢我嘅話，好彩咧，我哋身邊嘅人咧，好少人玩呢樣嘢 係嘛？唔係如果唔係，喂，你真係玩到好似伊波拉咁樣啊，大佬，即係一傳十，十傳八喎、啊！即係你知一個挑戰三個噶嘛？即係你唔係温上温啊嘛，大佬。 有啲好似呢、這個嗰啲咩嗰啲信啊。连锁信咁样嘅作用喺度系嘛？ 系啊，火金连锁信， 即系话如果我去玩嘅时候咧，我就话，哎，我今日咧就要踢呢个咧就索罗比啊呢、這个院长咁样，跟住系嘛？啊 ，Anthony， 咁你哋自己搞啦。 啊，你一系就捐钱，就捐俾边咩人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就是、ALS， 咁就系其实有一种即系渐冻症啊。系嘛？即系就话，即系其实你啲肌肉会萎缩啊！即系其实，然之后你会即系其实受个折磨就好惨，就好似你而家淋个冰桶落你个头度，就其实你俾你感受下个痛楚啦。咁一系你就接受呢个挑战，一系就要捐钱，你拣边样？但系通常咧，啲人淋过之后咧都会捐钱嘅。其实系啊，边个咁缩骨嘅啫？系啊，梁振英咁缩骨嘅啫。 哦，佢唔淋就斋捐钱。 系啊，咁喂，起码边个好过佢？ 苏锦良， 苏锦良，阿边个？阿边个？阿边个细仇？阿、呢、這个边个踢佢话？ 黄 维 基 啊，踢佢，起码佢肯接受挑战，系嘛？ 佢唔止系接受挑战，佢仲趁机咧同阿盛志文一笑泯恩仇。 系咩？ 阿盛志文个即系琴日就特登走出嚟同阿苏锦良一齐走去淋冰水啊嘛。 喂，但系我。睇完咧，即系阿 Lemo Winner 咧写呢篇文嘅时候咧、我嘅反思就系咁、原本呢件咧系一件好 serious 嘅事嚟嘅， 吓、 即系肌肉萎缩症咧，基本上系一个即系有少少悲情嘅喺度咧。大家咧变咗喺度玩交，你有冇发觉？喂，大家你有冇？我睇过几个啦，啲明星啊，即系苏锦良嗰啲，个个好似玩得好开心咁样。喂，似乎你真系好似阿院长今日喺。我哋个 group 定系还是喺 Facebook 里面咁讲， 睇唔过眼啊！佢真系， 喂，真系异化咗、啊，大家知道异化系咩意思噶啦？呢个系马克思主义所讲噶嘛？ 唔系异格异化，我就觉得就应该即系适用于即系头先我哋讲嘅魔境多啲嘅。喂 ，anyway 吓，但 喂，嗰种异化系在于咩咧？嗱，马克思个讲法就咁样啫嘛。佢话原本你劳动嘅目的就为咗生活。希望能夠揾翻人嘅尊嚴，但係點知咧已經咧你墮入去之後咧，你嘅手段同埋目的咧都係亂曬大龍啊！ 係咪？你係變咗個螺，即係其實一個機器裏面一粒螺絲，而冇咗自己，冇咗自己同埋社會中間嗰個人、個人性嘅關係。 喂，你而家 Ice Bucket Challenge 咪明正正係面對緊呢個問題咯？大家都異化曬㗎啦，點解要即係咁樣玩法咧？而你本來人哋係好希望。嗰樣嘢係令大家反省之餘咧，令大家能夠捐款啊嘛。 係啊， 而家就變成係一種遊戲啊。喂，呢個係開始大家都會好危險啊。如果唔係啊，邊個寫嗰篇文嘅時候咧，我真係唔會即係從呢個角度當大家玩嘅啫、 嗯。 但係再諗下人哋傳出嚟嗰、那個 message 原本唔係咁 嘅。 係，嘛？ 如你感同身受， 你個個都咁開心嘅， 變咗個 party 咁樣樣咯。 係嘛？個個都好似變咗 唔係嘅，係呢個 連鎖信咁樣。 呢個其實嗱。喂，即系端午节都系咁啊！喂，大佬、啊，喂，原本阿屈全 要纪念佢， 系嘛？喂，即系都系咁啫嘛。其实本身都系悲剧嚟噶， 原本呢个月饼系搞革命添， 系 咯， 喂，跟住你讲到呢个圣诞节，喂，圣诞节系仲更加离谱啦， 圣诞节好啲， 唔系即系嗱，你起码你啲人其实系要纪念就系话耶稣嘅诞生啊嘛， 唔系所以普世欢腾咯， 系啊，唔系咁，但系啲人或者嗰啲资本家就攞咗呢个节日当系一个即系消费活动嘅节日嚟啊嘛，纯粹 唔系、啊、对年青人嚟讲非常之重要噶，平安夜、失身夜 系咪先？系咯，唔系咁，但系问题就 是阿龙冇粉系嘛你？ 阿龙一个阿龙和尚嘅，即系呢个系同佢自己本身，你嗱你嗰、那个你系好多人 enjoy 嗱，当然佢嗱好似而家呢个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样，其实佢成功噶，我亦都唔会话去介意，就系话亦都唔会话 challenge， 亦都唔会去屌，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呢个游戏嘅一个设计者。喂、嗯，事实上佢系成功。喂，我当然即系如果有咁受害者嘅时候，我当然希望多啲人知啦。 嗯， 系咪先？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嚟讲，佢当然成功啊，嗰啲人开心。其实当然，如果你去引啲人入嚟，咁一开始梗系要开心啦。但问题就系话你蔓延落去嘅时候，好似伊波拉蔓延落去嘅时候，啲人就好喂，即系其实树大招风，唔系，即系树大有枯枝。喂，自然有啲人就纯粹为咗抽水而玩，即系为咗趁虚而玩， 有人 就为咗上位而玩， 做公关而玩。 系啊，咁亦都唔系咁有，喂有一个我又唔介意啊，有一个 challenge 就系验毒 challenge 嘛。OK， 今日有改图就系话阿边个房祖名即系俾人即系剪咗出嚟就话嗱，我接受咗。驗毒 challenge 啊！我指邊幾個即係藝人同我哋接受 challenge 啊！你試下，喂呢啲就唔錯啦。喂，但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多係忘記咗個原意啊嘛，即係純粹當一個 party 啊嘛，即係各取所需啊嘛，等於聖誕節咁樣嘢啊嘛，好似聖誕節效應咁樣噶嘛。 唔係、啊，我覺得你聖誕節效應唔係一個好 appropriate 嘅描述、啊。如果你話用呢個 Easter effect 咧、啊，即係復活節效應就應該係啦。 啊 因为点解咧？复活节就系即系耶稣受难啊嘛。 哦，系喎， 系嘛？即系你应该系嗰阵时候唔系普世欢腾嘅时间啊嘛。 即系而家啲人就系记得食腐蛋， 系啦， 即系冇晒呢个 Kinda， 冇谂人哋点样行嗰条苦路啊。 哦， 系嘛？点样被即系好似受难曲啊嘛？ 系啊， 佢又被鞭打。 咁啊系，老实讲嗱，因为如果你话圣诞节，你起码即系喺呢个尖沙咀见到人唱圣诗啊，即系弥撒啊咁样样啊，即系起码你喺街头你会见到啊。喂，但系 Easter 嘅话，你香港你真系放一日假啫，即系你唔会话见到喂， 都唔系一假几日假，大佬 三四日假。 咁、啊、你唔会话见到有啲人即系出嚟唱圣诗啊嘛？ 星期五开始放噶嘛？ 啊、即系你纯粹放假嘅啫，咪、嗯、当然其实都有消费活动啦，系嘛？即系你都会有 sell 啦， 相对系少啲咯。 啊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大家玩紧呢个 Ice Bucket Challenge 嘅时候，你原本个目的系帮啲嘅萎缩症嘅人， 嗯， 系嘛，就唔好玩到即系当系一个有公关成分、有政治嘅谂法，或者系同你啲朋友即系建立关系嗰种嘢嚟嘅，唔、嗯、应该系咁样嘅，即系你呢、這个就系所谓嘅异化嘅问题咯。 唔系而最大镬嘅异化就系有啲人。即係接受咗，即係俾人踢嗰啲人咧，就覺得好 Q 厭煩。 喂，我又諗到個方法啦、啊，即係真係攞翻個意義出嚟嘅。下次我哋公民抗命俾差佬拉嘅時候咧，臨拉之前咧，我今次都要踢幾個人咁樣， 係咪應該咁啊？你走去佔中咁樣啊？ 係嘛？喂，因為點解你佔中其實唔應該係一波噶嘛？嗯、應該係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噶嘛，先至有影響噶嘛？嗯系咪先？今次接唔到，可能两三日俾人清，咁下次又再嚟过咁、嗯、样，咁我咪踢阿龙咯。 喂， 我踢阿周身咯。 占中三次都听讲话俾人踢咗。喂，佢哋迟下仲谂住搞呢个咩啊？占中登高预演咁样。 呢、這个真系呢个鸠啦，呢、這个鸠到震啦，大佬真系。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就呢啲咁嘅 challenge 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唉，即系我唔想理啊。喂，同埋就系话你接受咗呢咁嘅所谓 challenge， 即系有一种好。大嘅強迫性啊，好 coercive 啊！喂，你唔去接受呢個 challenge， 你唔理佢，哇！佢又話啊，你無良嘅，啊，你又即係乜乜物物嘅，喂！但係嗱，有啲人即係其實可能驚俾人咁樣話啦，即係喂，點解你會唔會係太過道德霸權啊？然之後就話，誒、哎，我唔理呢樣嘢啊！喂，但係老實講。即係每個人都有權去定義乜嘢係重要，乜嘢唔重要㗎。喂，即係喂，阿邊個受惠講一樣嘢幾啱喎？真係事有先後，緩急。咁、嗯、你覺得呢個肌肉萎縮症好悲劇咩？喂，我覺得我自己亦都係人生裏面最大嘅一個悲劇、啊。我覺得我自己顧掂咗自己先、啊，係嘛、嗯？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㗎嘛，係嘛？嗱，不如我哋去段片先，睇下發哥點諗。 发哥 Sam 哥借住挑机，行临冰水晒水啊！ 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 去到寻日，大家继续都系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倒完又倒。冰桶挑战全球新玩意，日韩都有代表啊！佢讲到吸精嘅代表，梗系佢哋啦。 哦。哦。哦。哦， 佢就唔系吸精，佢吸话题啫。 咁至于第三位咧，就系、是、你就系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先生，梁振英， 梁振英，梁振英先生。 唉，不过人哋讲到明受挑咧， 淋冰水做善事都几好啊。做善事一通边教啊？咁就差唔多，咁就多咗啲。跟住我挑战发哥、王晶同埋刘伟强啊！ 大家好想睇发哥咧，发嫂就话唔会啊，因为浪费食水，但会捐钱代替，就同佢哋两个谂嘅嘢都系一样。唉，其实冇所谓啦，大家都系为善不甘后人嘅。 胶面冇可能 ，Botox 惊 喜价，又话即系嘥水啦，系嘛？即系喂，其实你自己搞呢啲咁运动，咪令你用一个即系好唔环保嘅理由去达到一个即系叫做改变大家价值观嘅运动， 好唔环保嘅手法， 手法呢、這个 means 真唔 justify 佢 end， 唔系呢个 end 真唔 justify 佢 in end means 咧？ 唔知啊。喂，你問我，如果你話真係大家有個觀念，因為淋完呢次冰水之後咧，我定時定候都會覺得社會上咧有更加比我更不幸嘅人，我哋要係即係關顧嘅，即係話我定期都有即係所謂嘅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嘅，咁、我覺得冇問題。我、即係淋完呢次冰水之後， 因為你改變咗嘛，你個 multiply effect 喺度嘛，即係令到啲人係即係哇會係關懷其他人， 唔係玩一次，唔係 once and for all， 係即係 continuous 嘅。又或者你會覺得其實我哋社會嘅政策上面應該係擺多啲社會嘅資源去照顧一啲嘅弱勢社群，無論喺個社會政策或者個税制方面，咁、我覺得都 OK 喎。但係如果你只係當一個 tag 嚟，大家當係連鎖信嘅模式，你又玩我又玩，即係勾下勾下咁玩。咁真係又真係冇意義喎。 但佢原本個設計就係要你嗰班咁嘅名人知道嗰班病人嘅苦况，然后先至心甘情愿走去捐嗰100蚊美金出嚟啊嘛，咁所以先至走去淋冰水啊嘛， 好 annoying 嘅，即系接受即系俾人踢嗰啲人，即系我哋琴日咧，即系录完音之后呢个还看金英录完音之后咧，咁啊同阿金英一齐去食宵夜啦，我都好 Q 烦，点解有条捻样即系踢咗我？喂，屌你知我如果冇嘢捞啊，大佬，即系喂，你一踢我，即系捐钱唔捐钱好咧？系嘛？喂，即系我真系捐嘅话，喂，我真系食咩？喂，大佬，我而家冇嘢捞啊！大佬，我之后仲要打官司啊！我而家为公义，我付出咗好 Q 多嘢啊！喂，边个可怜我啊？真系， 所以咧，我有条桥抄噶。我哋下次呢啲群众运动咧，真系认真谂谂。就每一次都 tag 身边啲 friend， 每次都唔同嘅， 你搞到好 Q 烦啊，大佬，即系喂，你真系变咗范仲淹啊，哥你啫， 搞到咁样，喂金城武咪咁样回应咯，首先淋洗脚水，咁之后咧就话我就唔再走，我唔再真系 tag 人啦，钱咧就照捐，然后咧就真系解释翻究竟我即系做呢一样嘢嘅意义系为乜嘢。 金城冇 OK 喎，如果咁样做法。 系啊， 唔系，但系其实我唔知道有冇睇一套戏啦。有一件事咧，咪如果有一个 test 咧，或者一个 game 咧，哇，其实系更加可以改变一生嘅观念。就系、是、我琴日叫你即系睇翻以前有一套戏，咪叫做呢个恐惧斗室嘅。 系啊， 喂，恐惧斗室点解可以改变一个人嘅人生观咧？嗰条友点解捉啲人去玩 game 咧？就系因为嗰啲人系唔珍惜生命啊嘛。然之后玩一啲死亡游戏啊嘛，系嘛？喂，藉以改变一啲人对，哇！即系喂，佢就系话佢有一句说话就讲啊嘛，嗰啲唔珍惜生命嘅人唔 deserve 有生命。你记唔记得啊？佢做咗7集啊，佢然之后之后仲好多信徒走出嚟啊嘛。 我覺得呢個 movement 咧都可以變少少嘅，即係你話你係為咗香港嘅民主，我哋能夠忍受少少嘅陣痛，咁咪有意思。嗯、我哋臨呢下兵，係咪？ 嗯， 就係準備同呢個老共抗爭嘅。其實我哋應該 modify 少少佢嘅，即係如果真係有人聽我嘅時候咧，即刻幫手 modify 佢。跟住大家咧，我傳嗰幾個梗係已經之前夾定啦，係咪？ 你就話， 我話我唔止踢三個，我踢三十條友咁樣，就係準備為民主呢個抗爭嘅。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咁樣。喂，咁你仲有意思喎？尤其是咧佔中運動，所以今次三字咧唔識得咁樣去扭一扭佢，係咪啊？你唔係淨係喂有啲人。即系谂住捐去外国添，唔谂住捐香港添，咁有咩意义？ 捐去中国红十字会啊！有人谂住 系唔知 道。陈恒斌啊，好戇鳩嘅啫呢个。 系啊，捐去 大佬，即系你喂 A A S 嘛，即系人哋系咪美国噶？系咪呢个 ？A A S 系美国 吓，美国。咪但系你即系呢个即系中国红十字会，喂你唔等于就系话你冇咗呢个国美，美就所有嘢都解决到啊，大佬。喂，你都系恶名昭彰，你捐钱俾佢，你都唔等于即系做咗善事啊。 佢帮呢个红十字。会洗底啊嘛， 唉，真系 班人哋叻仔， 大即系擦鞋有道系嘛， 但系佢呢啲系真系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小心轻轻性命。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我琴日都即系我都好同意啊，边个啊，昌昌讲一样，喂，大佬。即係呢個運動之所以會即係持續唔到落去，佢就覺得持續唔到落去，因為有好多人勾化呢樣嘢，尤其你見到阿施煙啊嗰啲阿李施煙嗰啲就真係玩嘅時候，喂屌佢本身件事好型噶嘛，喂你見到個八婆又真係玩屌， 佢淋屎水咪OK 咯， 喂真係喂我真係恥與之為伍喎、啊，大佬真係， 喂唔係啊，即係講翻陳恆斌嗰啲。佢與其特登走去捐俾中國紅十字會，點解唔走去捐俾？喂，佢自己本身都係區議員嚟㗎，佢嗰區荃灣區都好多老人家㗎，點解唔捐俾荃灣區嗰啲咁嘅即係服務老人家嘅社區中心？ 擦唔到鞋 嘛，哥，佢唔係擦唔到鞋啊！你要趁呢個機會攞翻抓翻個 attention 嘅時候，其實擦唔擦鞋唔重要嘅，佢要 raise 翻屬於自己 issue 啊嘛。 不過呢個都係 所以咪要 我覺得香港人要反省一樣嘢，就係人玩你玩。你就玩到好唔認真，又即係變成一個即係social network 嘅一個方法， 係 即係我哋建立大家同朋友之間更加緊密關係嘅一個方法。 唔係，其實通常咧搞呢啲一定會有模糊焦點。唔係，所以模糊焦點係邊個參加咧？都唔係李思燕，最模糊焦點就係阿 Jessica 斯啊嘛，警中空、 哦、 大佬。喂，你真係淋水，喂，你淨係見到個警中空，你忘記咗件事啦，係咪先？ 大把呢 台灣大把呢咁嘅女星啦， 唔係好似阿林志玲都俾人踢咗啦，係嘛？ 係啦，阿郭台銘踢啊嘛，但 係同埋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你模糊焦點咧。其實之前都有個運動咧，一個即係叫做環保，即係鼓吹環保嘅一個運動咧，就係、是、你見咩有個即係藝術家。就係、是、話喺香港裏面即係咁輪迴咁樣擺呢千六個即係呢個咁樣嘅熊貓公仔啊！ 熊貓係咁樣，黃鴨都好似係咁樣 嘅 啫喎。 喂，其實佢就係佢有個社會意義啊嘛！佢本身就係話即係鼓吹啲人即係其實，即係保環保咁樣㗎嘛。跟住喂，搞到最後尾，有啲人就覺得喂，你究竟環保定保育啊？你即係你定還是你即係你要即係話俾人聽，即係你熊貓，你通常就係話，喂，你呢樣嘢係 endanger 啊嘛，即係其實係就嚟瀕臨絕種啊嘛。 我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反省咧，就係有啲人話咧，即係呢啲咁嘅西方拍品， 嗯， 係一嚟到中國，嚟到中國人嘅地方咧，就全部都係變曬樣， 因為你冇自己獨立思考能力。 因为你背后冇一套价值， 嗯 嗯， 唔单止系冇独立思考能力，你背后冇一套价值同埋信仰， 唔系，所以先话喂，其实有冇机会趁机扭一扭，例如用嚟 promote 下全民退休保障咧，咁样 可唔可以我嚟 promote 下呢个占中嘅民主抗争咧？ 系咯， 唔系即系因为 你先至能够将佢 localization 啊嘛，变成本土一样嘢啊嘛，变成本土嘅抗争嘅工具啊嘛， 嗯， 嗱，点解 我系衰嘅？我都系呢一两日啦。因为我知道好似系上个礼拜日，原来已经系玩紧呢样嘢噶啦。外国就好似个零两个礼拜之前， 因为佢可以包装得好有型，而且好 funny 啊嘛。 嗯， 系啊， 嘛，即系其实佢呢样嘢成功啊嘛。当然，即系呢样嘢你几唔中意都，即系佢呢样嘢其实系成功啊嘛。即系同埋，但系料到香港人或者中国人都好，即系一讲到民主啊、社会政策啊呢啲，喂，你就讲到喂，屌你好 Q 古叔噶， 即系价值观佢哋系。掌握唔到啊！你 系啊，你一讲到呢啲嘢，佢变得好古缩嘅，其实 唔使啊，抄翻阿老邪嗰阵时候讲法啫嘛，快乐抗争我哋而家要 系 嘛，玩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得唔得啊？咁、你咪将人哋嗰套嘢变成 我哋有抗争意义嘅嘢， 嗯， 系嘛，同埋有现实需要嘅嘢， 嗯， 系咪好过啲咧？ 系， 而唔系咁喺度玩咧。 嗯， 好，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土你呢排有冇睇呢个？我哋成日讲东周啦，好 hit 啦。喂，你有冇睇翻呢个一仔咧？佢封面啊，最近 一仔封面系咩啊？今期 一仔封面犀利咯，就系、是、你上次即系吓，即、系又话佢系 Smart S 嗰个死士咧， 系 呢、這个蔡东豪啊， 嗯 吓、啊，就话佢点解要即系哇？而家执呢个即系主场终于解谜啦，就系、是、因为你老细吓、啊、拉埋呢、這个即系美国雇佣兵投共 高振俊 系啦。佢老细佢老细当然系即系呢个学王啦，系嘛、 嗯， 即系亦都帮阿老萧同阿老萧即系一齐去玩过呢个咁样嘅即系学股嘅生意啦，系嘛，即系玩财技啦，吓、嗯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喺节目都亦都有讲过啦。咁但系其实嗱，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就系话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嗯，其实有好多人咧就不以为然嘅， 嗯， 即系首当其冲啊，嗰阵时系 Q 仔啦，就系话呢啲即系其实系即系中环 Smart S 啦。系、 嗯、 嘛，即系亦都有啲人就话佢，唉，即系其实醒目仔啦，系、嗯、嘛，即系面面俱圆啦，即系苹果其实呢、這个零月嚟讲，喂，亦都有啲人就话就明暗暗踩嘅，就我唔知道，我唔知系咪，我唔记得咗，嗱，总之系有个 column， 我唔肯定系咪啊，即系总之有个 column 即系话佢就好犀利啦，就系、是、世界仔啦，就话佢啊喺呢啲 banker 面前 ，i banker 面前咧，就话自己系文人。系嘛？喺、嗯、啲文人面前咧，就话只 I banker 啊，即系好，即系总之喺唔同嘅 我应该考你一等，我应该社运捻面前咧就话自己 accountant 吓、 啊，系嘛？喺 accountant 面前咧就话自己呢个社运捻啊，咁、啊、 总之系高你一等啦， 系、 感觉得犀利。唔系 即系你冇嘅嘢，我有 系啊， 吓、啊、我有嘅嘢你冇。咁呢个就系最叻仔嘅方法， 系啦。 咪所以我睇完今期嘅一周，我哋睇封面啫，未睇人睇内文啦。咁咪即系我哋大军阀中有中咯，系咪？呢啲先叫中有中嘅就系，因为好短时间已经俾佢估到啊。咁样执嘅主场新闻， 嗯， 背后冇利益瓜葛， 嗯， 背后冇威逼利诱嘅成分， 唔系，但 系呢个唔系威逼利诱。 细节先啦，因为其实好多听众可能未睇啦。咁其实佢主要讲就系话，其实呢个蔡东豪咧，即系其实当然佢跟啊，即系高振顺，其实揾食揾好耐，但系嗱，佢就讲就系呢个所谓嘅即系雇佣兵，就系咩咧？就系、是、黑水公司嘅一个创办人，叫做即系呢个 Eric Prince 啦，系嘛？哇，呢个 Eric Prince 好犀利。好有来头喎、啊！佢嗰阵时佢自己本身大学未毕业啦，佢已经加入咗呢个白宫里边做见习生啦，就帮即系就写啲 speech 啊咁样样啦。咁、 嗯、 之后就加入咗呢个海豹突击队啦，就即系呢个特种部队啦，系、 嗯、 嘛？咁然之后咧冇几耐之后咧，佢老豆过咗身之后咧，佢变卖咗佢老豆嘅生意。咁然之后咧就自己就创办一间叫黑水公司，就专做一啲雇佣兵生意，即系其实 CIA 啊。同埋即系呢啲即系美国正规军唔肯做啊嗰啲 dirty work 啦，咁、 嗯、 所以其实当其时咧喺呢个即系伊拉克战争啊同埋阿富汗战争嘅时候咧，咁啊呢个黑水公司咧就非常之有用处，而佢嘅作用系啲咩咧？就系、是、其实保护即系其实喺当地嘅一啲民官吓，咁啊、 嗯、 保护当地嘅民官，喂好犀利就系、是、一零即系其实佢系永远系未试过系即系 保护失败。 系啊，保护失败，但系就俾人即系屌到扑街，就因为咧，佢喺啲民居里边嚟讲咧，就哇，即系就开枪啊，即系有好多即系伤亡惨重啊，即系嗰啲好多无辜嘅死伤啦，咁样样。咁啊，即系点解最后尾佢就唔做呢、這个即系黑水公司放手让俾人咧？就系、是、因为 就係、是、喂屌我俾喂即係、就是、我即係等于你即係呢个美国佬即係你用过契弟一样。喂大佬你用我嗰陣时就即係乜嘢契弟嘢都要我做。喂但到头来又要我面对美国嘅传媒。 嗯 哇！即系又话我即系违反人权啦、 啊，司法程序嗰啲咁嘅嘢， 系啊，违反司法程序啊，又好不义啊呢啲乜嘢？喂，带到头来呢？喂，我帮你做嘅嘢，全部啲镬都要我孭晒。喂，你真系对我好唔 fair 啊！ 嗯， 咁所以喂，即系嬲嬲地，最后尾又要即系国会啊，呢个听证会又要召佢上去啊，又要赔钱，又要成啊！喂，数埋都唔够赚，到最后尾。咁然之後轉型啦，就賣咗呢黑水公司啦。咁、 嗯、 然之後呢就開一間叫做標局咁嘅嘢啦。就專做呢非洲呢或者係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呢、 嗯、 即係一啲即係其實保護一啲即係其實一啲商人啦係咪即係唔會受到啲軍閥啊即係軍事勢力啊啲阻撓啦、 啊。 即係好暢順咁做生意啦做一啲即係呢個物流公司啦物流同埋即係啲保安公司啦咁、 嗯、 樣。咁而家呢就呢间嘢咧，就最后尾就变咗叫做先锋公司， 嗯， 就俾呢个高振顺咧就收购咗。 咦、嗯，唔系入股嘅啫咩？我记得好似，因为而家系讲紧佢入股，嗯、然后咧就系、是、你 Eric Prince 同埋呢一个嘅高振顺，以至到中信集团三个齐走去非洲度打天下啊嘛。 嗯， 而你蔡东豪佢系其中一个即系 M&A 即系或者改组嘅人。就走入去同美國佬同埋中國政府一起搞非洲大博弈喎，呢場先至係大生意喎，相比起主場對佢嚟講， 係啊， 咪所以主場新聞就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呢個係即係同阿爺講數嘅工具， 係、啊、 其實呢班所謂死士又好，即係泛民嘅主流都好，咪成日都係諗住攞啲嘢嚟兇阿爺，蔡東豪叻仔啦。 嗯， 其中系攞着数， 吓 咁啊！泛民嘅主流就谂住攞呢样嘢空阿爷，就谂住攞博谈判。 嗯， 嗱呢个 mentality 咧，其实人哋系睇穿你班友， 嗯， 睇穿你班友嘅底牌喺边度？ 嗯， 咪但系我觉得即系嗱，一仔呢单嘢咧，其实好多疑点啦。其中嘅疑点就系其实咧，佢就揭穿啊，即系蔡东豪。就去年十一月嘅时候喺呢个苹果咧，佢咪有个中环中心，唔系即系金融中心嘅一个专栏嘅。咁佢自己笔名就叫邱奕申，写一篇文吓、啊，就话即系呢个当呢个雇佣兵就遇上呢个中国国企， 嗯， 咁就系讲翻我头先嗰啲嘢啦。哇，即一百即合啦，系咪？ 系啊， 喂，我做一个邋遢、污糟邋遢嘅人。喂，我系去同呢啲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系同中国合作，喂，完全系唔需要负上一啲即系叫做系即系啲人道责任嘅。 嗯， 喂，我根本上唔需要卖你账啦，系咪先？喂，同埋喂，环球时报唔会屌鸠我啦，系嘛？ 系啊， 呢个亦都呢篇文啊，即系佢喺个金融中心里边写咧，你咪仲一步可以引证咧。 吓、 嗯， 就系咧，公有赢。 嗯， 自由理输，因为点解咧？如果卖唔成，咁咪就话，哎，我都几够用啦，系咪、嗯？即使有内幕嘅时候，我晨早都讲咗啦，咁样。 哇！但系呢个高振顺又忍得佢，又可以俾佢 打 几 手啊嘛？ 呢个咪一个 plot 嚟噶咯。哦，你好容易理解啫嘛、 啊。 我事前立主传召已经讲到明啦， 嗯， 系咪？即使卖唔到盘嘅时候，攞唔到 Jackson 嘅时候，咁、 嗯、 都话喂，切嗱，我一早讲咗噶啦，我中又中啦，系咪先？卖到盘嘅，咁你自己抄个理由咯， 嗯、 有乜蚀底啊？钱我袋咗咯， 嗱、嗯， 所以而家喺成个香港嘅即系政局里边咧，从、蔡东豪呢单嘢嘅主场新闻点样分析得到咧？你点样识得善价而沽？ 诶、嗯，啱啊，啱啊，啱啊，同埋咧。点解要留翻？即系嗱，因为其实呢篇文咧，佢旧年十一月已经写噶啦。呢单雕系旧年嘅事嚟噶啦，即系呢个高振顺收购呢个先锋。 嗯， 点解要留到今日啊？因为主场喺今时今日就嚟占中嘅时候，价先至卖得最贵啊嘛。 跟住即刻收你兵啊嘛，大佬系咪先？一你制造咗个寒蝉效应出嚟， 系啊， 即系帮阿爷做嘢啦，真系好似你上次咁讲啦。 惊啊，大家都你蔡东豪话晒都系 I banker 系咪啊？有学识、有钱、有地位， 嗯， 我都腾咯。咁俾大家嘅客观效果系乜嘢啊？喂，我系阿龙，我唔腾啊。 我是 Anthony， 我不疼啊， 嗯， 是吧，我怕的喎，大佬，我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嗯，是吧，又不是 iBanker， 嗯， 喂，第二个就是，喂，真是打到嚟啦，而家， 嗯， 阿爺唔系讲玩噶， 嗯， 即系除咗寒蝉效应之后，就系话俾你听，共产党好劲， 吓， 但原来背后根本你原来系善价而沽嘅，屌， 但问题你蔡东豪 咁，即系佢嗰阵时做， 咁你就真系契弟中嘅契弟啦， 咁有咩死事咧？其实呢啲系 唔系死事，我从来都话系咩？虽然有一条友唔喺我哋个网页嗰度嘅，系咁将我讲呢个蔡东豪嘅， 嗯， 我俾你知道更多咧，呢啲人。我接觸啲係咩人啊，大佬？即係我除咗政界裏面接觸嗰啲稍微正經啲、即係正義少少嘅人，啊、就係呢啲人啦、啊，阿哥，係咪啊？大家都係計住盤數噶嘛。第三樣我覺得可以反省嘅， 嗯， 點解你香港人或者點解中國人， 嗯， 都係契弟嚟嘅咧？面對利益當前嘅時候，我可以唔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呢啲叫做 犧牲大 犧牲大我就完成自己嘅小我， 嗯， 係咪？ 唔係佢覺得爭取到民主，尤其是為嗰啲成日鬧佢嘅人爭取嗰個咁嘅選舉權翻嚟做乜撚嘢先？ 即係雖然我真係唔識佢，係咪？但係我即係喺佢一執嘅之後嘅一兩個飯局裏邊， 嗯， 我已經收到唔少風啦。 嗯， 點解我對佢咁不以為然咧？喺呢個問題上邊？所以睇到嘅， 嗯， 即系你今日一周刊，咪即系将个睇牌全部揭晒出嚟咯。点解我会 make 呢个咁嘅deal咧？个deal原来一部分嚟嘅，主要新闻系，喂，你有冇搞错，大哥？系嘛？跟住你又走去做占中死事，我都唔知系咪你一早安排咗自己谂住做占中死事嘅，系嘛？跟住咧就喺之前嘅运动里边咧，不停吹鸡扩大自己嘅影响力嘅，跟住一嘢打散咗佢。喂，呢个仲唔系契弟？呢个仲唔系 smart ass？ 嗯， 系咪呢个仲唔值得批判？ 你今次用投名状嚟添， 系咪？点解我哋上次嗰个礼拜一发生呢件事之后，我哋攞两个节目嚟批佢就咁解啊嘛，大佬，系、一个好坏嘅影响嚟噶。 嗱，好，所以以后咧，如果你话即系有一啲有钱佬或者系一啲即系即系嗱，其实啊，大班都中个招啦，黄楚标咁样样，即系黄楚标，喂，你见到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好亲建制嘅人，或者同建制好 friend 嘅人。即系而家，喂，即系你好难话阿蔡东豪唔系啦，佢老细，喂，佢同呢个中信啊、保理啊咁 friend， 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做到啲生意啊，哥？喂，中信啊，其实系大陆，即系其实系大陆投资非洲嘅出口嚟噶嘛？ 系啊 ，proxy 啊， 即系点可能即系俾一个即系信唔过嘅人去做噶？ 嗯， 阿哥。 喂，但系蔡东豪食，所以我先咁问嘛。蔡东豪其实食，佢知唔知道自己喺度食紧啲乜？ 佢梗系知啦。如果唔系，点解佢十二，佢旧年十一月嘅时候写一篇咁嘅文啫？喂，而且佢好醒啊，而且佢亦都暗示咗，喂 ，Eric Pence 未必系好人嚟噶。 嗯 ，Eric Pence 未必系好人，点解啊？嗱，我读一篇嘢啊，就系咁讲。嗱，呢个 Pence 去年来港见中国投资者。Prince 正式将呢个先锋售出售与中国中信及商人高振信，佢讲个商人高振信嘅，今日个老细嚟嘅，佢讲到好似好 distinct 咁啊，好似好似唔关佢事咁样。旗下嘅壳股天地数码， 嗯， 换取咧呢个$3,000,000嘅收咩呢个购股权。咁另外就话，哇，即系呢个呢个针对中国国企喺非洲嘅袭击击啦，人质挟持事件接二连三，号称和平崛起嘅中国就唔愿意高调派军保护国企，宁愿外判工作。以 Prince 喺黑水公司嘅 CV， 佢创立嘅先锋好合中国即系国企嘅口味啦。而 Prince 点解要数臭呢个美国政府？喂 ，Prince 点解最嗱呢个讲埋 ？Prince 最近接受彭博嘅访问时透露，若然可以话，佢会同年轻嘅自己提醒一句：千祈就唔好接美国国防部嘅生意。点解咁讲咧？到底 Prince 系数臭美国政府啊？系单纯要吐一口污气，还是？是要同美國劃清界線，得到新客嘅信任咧？呢樣嘢暗示啲咩？即係話 Eric Pence 未必都係好人嚟。老實講， 嗯。 咁而呢篇文咪就係話，公我贏，字你輸， 嚇， 係咪啊？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其實如果所以而家你問翻我，從即係蔡東豪呢個主流新聞嘅事件裏邊，從今次一周刊，或者你再攞翻佢之前嗰篇文去引證嗰樣嘢， 嗯， 就係話人嘅民主素質係重要的。 嗯、 你面对利益当前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不为所动？ 嗯， 即除了个抗争的意志之外，你是不是好像啲 smart ass 咁，即将自己捧到在最高位的时候，就是出卖群众？ 你捧到自己最高位嘅时候，你应该系同当权者去 make 个 deal 啊嘛，大佬。 佢而家唔止出卖群众，佢而家讲紧系同美国政府作对添。如果唔系一仔咁样写，喂，你谂下。 咁一仔我信佢嘅，系啊，系嘛，话晒大家都话黎智英有呢、這个美国 CIA 咯， 系啊，勾结。就是勾结美国势力，所以才要话喂，你美国要清除 Eric Prince 啊嘛，而家个做法系。 喂，嗱，有一样嘢我都值得去即系、就是、去讨论啦，因为 Eric Prince 佢自己本身系黑水公司嘅一个前创办人。 吓、 啊，尤其我哋之前喺大军阀，即、就、系、是、其实讲啲国际篇嘅时候，亦都多次提及过啦。而家美国嘅策略就系其实尽量就避免就自己派军队驻军， 嗯， 就然之后咧。就派錢，就係、是、收買，即係唔同嘅單位，即係或者 contract out 咁樣樣。 嗯、 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嘅黑水公司 ，suppose 係比以前更加重要喎。 係咯、 啊，哇！而家你嘅黑水，而家即係其實擁有咗你咁多，即係美國嘅一啲即係。其实知道好多嘢嘅，其实黑水，即系其实呢个 airplane， 所以先话佢， 喂，佢而家佢跟佢过咗底，跟咗大陆， 你信唔信咧？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怀疑噶，可能系双重间谍都唔定嘅。 嗯， 啊， 美国佬嗰啲好多系双重间谍嚟嘅，所以你阿爷唔好以为好着数啊，以为即系拉到呢个雇佣兵去投共啦、 嗯， 跟咗你条线啦，吓、啊、攞到美国嘅情报，可能系双重间谍都唔定嘅。 嗯 嗯。 但是你话美国有双重间谍嘅机会大，一定系还是老共有双重间谍机会大呢？正如有啲人怀疑， 嗯， 即系上一次啊，嗰、那个咩啊，斯诺登， 系 都可能系双重间谍嚟噶， 嗯， 系咪？点会咁容易挞挑噶？美国佬，系咪？即系如果你从阴谋论角度讲，我冇晒证据啦呢啲嘢，但系你要有个怀疑，就系、是、究竟呢条友 Eric Prince 究竟系咪双重间谍？斯诺登系咪双重间谍？派咗俄罗斯可能系攞俄罗斯嘅嘢，不过系摆长远嘅 ，in the long run 嘅。 但我觉得俄罗斯唔会当斯诺登自己有嘅，唔系，但系 一定会小心啦。但系 Eric Prince 好多双重间谍噶嘛，俄罗斯。 Eric Prince 我对呢个人相当之有怀疑。嗱，尤其喺南苏丹，即系其实喺苏丹嘅投资， 嗯， 苏丹。而家即系呢个中信就谂住投资呢个北苏丹啦，即系根据入边嘅报道讲，咁但系南苏丹系其实系美国嘅势力嚟嘅。 咪经 即系当喺一个国家，即系喺同一个地区嘅时候，有一啲咁近，或者有一啲即系两国之间嘅利益冲突嘅时候 ，Eric Prince 作为美国人，佢会企喺边咧？ 唔系修正少少，嗱，北苏丹嗰边而家立立乱嘅，南苏丹咧系因为同美国佬个关系搞唔掂，咁所以咧中国系想利用呢一个缺口，而且有一个美国嘅 agent 同佢做开生意嘅人、嗯，就走入去喺南苏丹嘅石油利益入边分一杯羹。咁、 嗯、 另外一样嘢，Eric Prince 佢另一个重点投资做押运嘅地方叫坦桑尼亚，咁、 嗯、 嗰个地方咧就系传统中国插开旗嘅地方。咁、嗯、你见到咧，佢有条叫做坦赞铁路，即系内陆一条好大嘅铁路咧，就中共自己 坦桑尼亚同埋赞比亚 系啦，就帮手帮手起嘅。咁、嗯、所以咧佢就系先用就系用坦桑尼亚嘅商业利益换取翻苏丹嘅石油利益咁样嘅。咁、嗯、但系始终都需要一个 proxy， 都需要一个 agent， 所以。对 Eric Prince 究竟系咪好人唔紧要，机不择食，最紧要入到非洲市场。 大陆冇人可以即系可唔可以派自己嘅标局过去嗰边咧？ 个问题就系 冇情报啊嘛，大佬啊，佢亦都冇经验啊嘛。 系啦， 即系大陆系喂大陆嗰啲喂即好喂好简单，喂解放军即系冇乜作战经验，老实讲。但系起码你话而家黑水公司呢个头子，即系佢起码有即系。前線或者係策劃經驗啊，大佬啊， 其實解釋到嘅，你亦都會見到美國就即係冷戰時期佢搞咁多小型戰爭咧，其實練兵係練咗呢一班友出嚟，就養兵千日用咗一時啊嘛。咁、嗯、大陸係自從佢 以戰養戰， 係啦，七十年代嗰、那個嘅即係侵越戰爭之後啦，佢基本上係冇大型嘅對外戰爭噶啦嘛。你共產黨喂搞香港嗰班友啊叻嘅啫，你真真正正同嗰班美國啊。甚至中亞個俄羅斯嘅大鱷玩未必玩得贏嘅軍事上面，嗯、所以先至想用呢 proxy 啊。所以嗱，阿土，你記唔記得即係禮拜二同阿譚即係做個節目，即係亦都講過就係話，喂，會唔會即係可能會即係喺中東觸發喺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如果真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時候，邊個最有即係作戰經驗？ 美國佬， 美國 都未係以色列先。 咁啊系，即系近呢半个世纪以嚟，以色列系打最多场仗嘅。 系啊，可能到 ISIS 都未到美国佬，大佬，美国佬而家都几石身啊，哥。 喂， 唔系咁啊，纵观嚟讲，如果真系要打仗嘅话，尤其是呢咁嘅世界大战，咁一定系即系睇你军事嘅科技，同埋嗰个情报。再加嘅資源嘅啦， 係 咪？即係考智慧嘅啦，考腦嘅啦，都睇下你有冇錢砸底嘅啦，係咪先？ 即係大陸嚟講，即係你最多即係其實同即係中俄聯合軍演嗰啲經驗咯，即係軍演咯，叫做。 但軍演同， 但係你實戰就冇咯，真係。 你諗下美國， 你維和部隊你有冇即係你嘅參與大唔大啊？你自己 冇，真係你諗唔到嘅。你 even 日本佢即係例如佢去伊拉克咁樣，都起碼有一班軍醫喺度㗎嘛。 論軍事強國，而家你邊個仲夠美國佬匹敵㗎？不過問題就係我哋喺度批評緊佢，就係你成日喺度濫殺無辜啫，即係當自己係做國際警察啫。如果講軍事嘅抗爭嘅話， 嗯， 喂，一定系美国佬啦。 你话 过去嗰二三十年嚟打几多场仗啊？ 你话美国佬滥杀无辜，又有啲人话你左交噶啦。你知而家好兴即系戴即系呢啲套呢啲帽子噶啦。 喂，咁你喂任何一条人命都系人命嚟噶。喂，嗰啲你觉得系应该系 worthwhile 嘅咩？你条人命就值钱，人哋条人命就唔值钱啦。当美国佬嚟喐你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佢系好啊？好简单啫嘛，系咪？任何一条生命。我理得佢係 ISIS 就好，我理得佢係巴勒斯坦就好，以色列都好，佢嗰個都係人命嚟㗎嘛，所以先要宣揚和平主義㗎嘛。 嗯， 咁唔通佢宣揚呢個大家軍備競賽呀、啊、睇邊個打贏邊個呀大佬，喂而家咩世紀呀、啊、哥，係咪仲返返去以前嘅舊史嘅時代呀、啊、大哥。 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聽咗後日嘅爐炒花生先。咁然之后再返嚟即係下个礼拜嘅大军阀啦。 OK, 拜拜。 拜拜。